发生咩事，就係当时啊受害人呢啊水哥呢 你讲下 啊水哥都唔乜水唔知乜水就同呢个地产代理呢个签租约嘅。当时呢个地产佢两个地产代理就声称呢就佢系业主呢就直销俾叫佢哋帮佢呢间代地产代理去做出售房即係个劏房嘅。咁啊咁去到租啊，即系上到去见到，唉，真系劏房嚟，咁啊都租啦。但系咧，呢位受害人就讲，阿水哥就讲啦，上去先知，原来咧又要屈佢呢个明见到系已经系业主啦，呢、這个地产代理根本就二房东嚟嘅，但系都要屈佢做呢个交经纪费，即系交唔知，即系个经佣金， 系 咁算啦，见到租啦，租都不得止。啊！原來又冇 WiFi 嘅，又冇住屋環境又麻麻，跟住就要重去嘈。未算呢單嘢咧，就例如話上即之前嗰次呢個火燭葵涌火燭嘅時候咧，所有問題一次過暴露啦。依家咧啊，依家受害人啊水哥，依家無家可歸，咁佢都要諗辦法㗎。咁你租屋嘅時候，你通常都照就交咗啲上期同埋嗰啲賠償， 即係嗰啲應該你賠翻㗎嘛。 即係冇人賠，你都叫六萬翻俾人啦，人哋都好慘啦。你都要俾翻夠錢人哋租屋住啦。咁啊，受害人嘅水哥話：，你俾翻錢我啦，咁我俾我哋揾，起碼俾我落腳啊。因為嗰度呢間咩情況咧？就原來咧過咗九點鐘咧係唔可以留人㗎啦。 嚇！ 夜晚九點鐘唔准留人，全部清曬。 哇！ 咁啊，水哥咁嗰原本喺嗰度攞嚟打趸噶嘛，通宵工作噶嘛。 系。 咁依家冇得通宵工作，咁咪即系嗰九点之后去到第二日，咁咪要揾地方安置自己咯。 嗯。 咁佢就已经好惨好惨。咁啊，咁都令到阿水哥更加激气嘅地方就发现咧，咁咧就系阿水哥叫他退啲钱啦，佢又唔肯退。但系俾佢发现，原来呢个二房东竟然同阿大业主喺度倾赔偿。咁结果系咩咧？就系、是、如果你二房东真系攞到个业主拗咗嚿钱之后咧，咁即系阔佬懒理，唔鬼理你哋噶啦。 系， 嗯， 你话呢啲即系你叫话唔黑欠过，你叫做生涯规划。你因下一个人十岁跨入到四廿岁都冇楼住，仲要住劏房，你点规划啫？ 嗯， 你规划就可以解决到住屋问题 啊。咁啊系啊， 你因下你起我张笪地。平整个整完之后，我都要等十年之后笪地先用得啦。 唔系呢个就阿、教授都讲咗啦，即系你无论听呢、这、一个即系小看太平山又好，听呢一个石破天惊都好，其实佢都讲咗就系话，你而家你谂住阿林郑谂住佢搞个首置房屋系嘛，首置房屋计划，咁佢而家佢谋啦，就系谋嗰啲叫做系即系郊野公园嗰啲地啊嘛， 同埋水塘地嘛， 啊水塘地啊嘛，喂大佬你嗰啲你真系你水塘地啦，我谂你冇十年你搞唔掂，大佬你系铺晒成个水塘， 你知唔知水塘？我当啊，水塘地我最理想做法系咩？我清干咗水塘佢。我清乾水塘，我唔使再 fill 啦。咁我本身水塘底都有啲泥啊嘛。我唔理你用挖嘅方式好，整乾嘅方式好，呢、這个叫快啲啊。但你都要将嗰笪地扼实噶嘛。而我好似将军澳嗰个 case 咁， 平整工程咯。 我未平整啊，我净系纯粹将啲泥扼实咋。将军澳个堆填区啊，扼实笪地啊，都要几耐啊？差唔多成五至十年先至叫笪地叫做唔再沉降嘅。如果你唔等佢笪地扼实，然后起楼，结果点啊？咪将军澳区最早期发展咪有啲楼沉降咯。 哦，系系。 咁你笪地扼实咗，你做真系再 cut and fill， 我哋叫平整地形嘅时候咧，嗰度要连一两年时间。到你平整，然后再环评、再检查，我呢啲系即系真系建筑工程里面嘅做嘢啊。你嗰度都两三年啦， 你再去做嗰、那个，你再去 仲未起楼咋？你用咗九年时间，你仲系紧搞紧笪地咋？ 你打桩起楼嗰度都四五年啦， 打桩起楼我当你快，用当时罗康瑞嘅速度，一年半搞掂啊！你都要十几二年啦， 嗯， 所以仲要唔未？我仲讲呢堆嘅时候，你漏咗一样咩啊？呢笪地我头先讲到系话，我就算平整咗完地形嘅时候，我都系一个生地嚟嘅咋，生地变熟地变中地要点做啊？ 嗯， 我哋仲要将嗰啲我哋仲要铺整喉管啦、啊、水管啦、啊。 嗯， 如果唔系嗰啲，即系喉管、水管要整几耐啊？我当笪地任你起，唔理咩问题，全部工程做，你使唔使半年到一年啊？ 同埋嗰度系荃湾淡水湖咧，你系你仲要搞嗰啲配套啦。而配套你近嘅就只能够系博到去大美督嗰边嘅啫。 我当你成条路重新拆，我唔理你点起都好啦。你条路由市中心起码都要起条路入大美督，跟住我当你发展一我你